即将过去，有冇啲乜嘢你想做嘅嘢仲未做噶？美国人咧就好中意话咧，有几多件事咧我死之前要做嘅，有100件事 to do before you die。美国人咧就好中意做啲刺激嘢嘅，咁咧我翻落去个 website 咧睇嗰啲即系100件你要做嘅嘢 before you die 系咩事咧？就系、是、去揸一架咧个嘅 exotic car， 我唔知咩嚟嘅，即系咪时速200公里嗰啲咧 ？I don't know。有咩事你系要喺死之前做咧 ？Skydiving。我想如果我去 skydiving 的话呢，那个一定是我臨死之前最后一件事，因为我位高的，我未跳下去我已经死了。中国人呢就都有的，不一定 是外国人，在台湾呢有两本书呢都是叫做呢死前要做的99件事， humble 少少，不死100件。这个都是翻译书来的，就是讲紧呢，就是我们怎样可以令到我们的生活呢可以幸福一点的。也就是说呢，我怎样在我呢就是死之前呢能够去调教一下我自己的 personality， 去调教一下我们自己同人的关系，有没有一些呢自己的坏习惯你是要改的，你不要死先来改啦，早啲改啦！你同人之间嘅相处点样可以好啲？你唔好死先嚟搞啦，早啲去搞啦。嗱，你冇谂住咧，即系话一定系咧好老啦，就嚟死嗰啲人咧，先至要做啲临死之前做。因为我哋嘅生命唔系掌管喺我哋嘅手嘅里边，系嘛？你点知道你自己几时咩啫？对唔住吓，中国人都唔中意讲呢个字噶。所以我哋即系不断嘅都要去谂下啊，呢个都系一个圣经嘅观点嚟嘅。圣经嘅观点系咩咧？圣经观点就系末世已经嚟到啦，但系未完全实现。我哋经常抱住一个末世嘅一个嘅观点咧，去过我哋每天嘅生活。如果听日我就唔喺呢个世界上边啦，有啲乜嘢我系要好好珍惜嘅，我系要做嘅，我就要做佢。这个是一个的、就是、末世的观点。而今天呢我们去看这一段的经文都还是在圣诞的期间里面呢，看这段经文呢都是跟耶稣的出世有关系，是讲着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西面，他有人生里面他有一个的盼望，他是希望呢是死之前是可以做得到的。那么呢，而个福音书路加福音第二章亦都只是在路加福音有记载过这一件的事情，就是有一个的西面，他在圣殿里面，他期待可以见到犹太人所期待的弥赛亚，就是耶稣的出世。下一章圣经讲的人物呢，就是个名字就很麻烦的啊，他又不是南面，又不是东面，是西面、啊、当然这个都 是翻译来的。传统上面呢大家都说呢西面呢是一个的老人家来的，但圣经从来没说过他是老人家。为什么我们觉得他是老人家呢？是因为圣经将西面同埋阿拿，即系另外一个先知咧，系摆埋一齐。而嗰个嘅阿拿咧，有岁数嘅84岁，将西面同埋阿拿摆埋一齐，咁就觉得西面都应该系咁上下年纪噶啦。同埋佢成日都话：，哎呀，我见到主啦，你可以即系安，我可以安然离世啦，我可以走啦。即系后生都可以咁讲嘅啫，系咪？Anyway， 你就当他是老人家啦，你当他是一个智慧老人。我们今天去看，就是 这一个的西面，他见到耶稣之后，他讲了一些说话，看他讲了什么说话，其实是唱一首歌的，然后就对他妈妈，即是不知为什么他没有讲到对他爸爸，即是对着玛利亚又讲了一些说话。我们就看看他见到耶稣基督之后，他讲了些什么，唱了一首什么歌。最后呢，我们看看这个这样的事件对于我们今天有些什么的帮助，有些什么的学习。首先呢，就是我们去看西面这个人，圣经是有四方面去描述他的。第一方面就是他是一个虔诚的人，没有了，就是这张。他是一个虔诚的人。第二，他是一个公义的人。第三，他是渴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的人。第四，他是有圣灵的充满。不是只是我自己说的，这个是圣经里面去描述他出来的。他是公义和虔诚是两样东西的。公义就是说他是一个好人。那个好人就是他在那个的、就是、community 里面，在社区的当中，在犹太人当中，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的好人来的。他是一个虔诚的人，这个是讲到他的宗教的信仰。如果我们说他是一个的基督徒，他是一个好的基督徒。He is a godly man。 也就是说，他在教会外面得到人家尊敬，他在圣殿、在教会里面亦都有一个好的榜样，这个就是西面了。他还有一样东西，就是他是渴望去见到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我都讲了，就是他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其实每一个犹太人都有这样的渴望的。自从以色列亡国之后，你看回以赛亚书第四十章，或者四十章之后所讲到以色列国你要复国，神要再次的拯救，这个的信息在每一个犹太人的内心当中都是有的。但是西面他是不断将这件事放在心里面。我知道呢，我们的国家是会有希望的，虽然我们亡了国，但是有希望的。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一节，就是以色列的安慰者你要来到、Comfort， 这个的 Comforter， 你来到我们的中间。最后一件关于西面的是什么呢？就是他是有圣灵的充满，是有圣灵的感动。整段经文里面都是讲他是有圣灵的同在，然后圣灵感动他要去那一个的时间，那一个钟头，去到进入圣殿的当中，就刚刚在那段时候，玛利亚和约瑟就刚刚抱住耶稣进入圣殿，他们刚刚就见到面了。你知道路加福音同埋《使徒行传》个作者都系路加医生。你有听过《使徒行传》？我哋系称佢为《圣灵行传》嘅。路加福音冇称为《圣灵行传》，但系喺路加福音里边，圣灵嘅工作系非常之明显嘅，都系。而呢一个唔系东面，唔系南面，系西面嘅呢一个人。他就是有圣灵的充满，有圣灵的感动，迟又不会迟，早又不会早，就是刚刚在那个的时辰，他进入圣殿，他就见到玛利亚、约瑟和耶稣了，就是这样了。然后呢，当玛利亚、约瑟他抱住耶稣，因为他是根据犹太人的规矩，第八日就行割礼，然后呢经过了33日呢，个妈妈即生完 BB 之后呢，过了那个洁净期、洁净礼之后呢，他就抱住阿 B 呢，就要去到圣殿里面呢，去行一个的洁净礼，是令到呢，即是这个家庭因为生完 BB 之后呢，所引出来的那些的不洁净呢，能够可以去 clear up， 就是这样的。 嗱，西面佢系边个嚟噶？点解玛利亚抱住个阿 B 见到西面要俾佢抱咧？佢唔系祭司，圣经冇讲到佢系祭司，佢唔系负责献祭。啊，当然啦，都唔系要将耶稣献上啦。所以佢就系可能系一个嘅，即系喺圣殿嗰个嘅外院，或者叫做女人院之类啦吓，因为玛利亚都系女人嚟噶嘛，就喺一个嘅即系 public 嘅 area 里边咧，系见到西面，然后 well 唔知道系咪个个都可以抱啦，系咪？哎呀 ，B 好靓啊，好开心啊，我想抱下佢得唔得啊？得得，你抱下佢啦，我唔知点样样。总之就是西面就见到阿 B 又好靓仔，咁就抱咗佢啦，就是这样样嘅啫。其实就是然后佢抱完之后咧，西面就好开心啦，因为呢当然呢个事件就唔系平时嘅事件啦，系因为圣灵感动佢话你会见到圣者噶嘛。佢抱住耶稣之后咧，佢就唱咗一首嘅歌，我哋即系教会历史里边咧就话呢个叫做西面颂。就是去称颂神的那个首歌来的。那个歌是怎么样呢？在第二十八节尾呢，他就说他用手接过来就称颂神说，如果你那些圣经的版本呢是一些比较现代版本呢，跟住下去二十九节这首呢是一首诗歌题材来的。那首诗歌呢，那歌名是什么呢？那歌名就是叫做我的眼睛已经看见。I see the Lord。我去廿几年前唱一首歌叫做 I See the Lord， 就是这样了。那首诗歌怎么讲呢？他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之前所预备的，也就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们以色列的荣耀。这首歌就是这样。我已经看到了，当我抱住 Baby Jesus 的时候，我就唱一首歌，我已经看到这个的救恩 的来到了。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一个的应许的实现，有一个的 promise， 几时是 fulfill 呢？现在就 fulfill 了。我们犹太人的希望，那位的尼赛亚，那个的拯救者几时来到呢？ Now， 应许已经实现了，所以我唱歌就是这样。我都不需要再有其他的盼望了，我一生的盼望就已经实现了。这个就是为什么西面他这么开心，他要称颂神，而他所见到的这个救恩跟着下去就是解释来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之前 Candlelight 唱了一首拉丁文歌，这个的就是 Laudate Omnes Gentes， Omnes Gentes 就是万民。这个救恩是为万民所预备的，这个观念是很特别的。犹太人是一个很狭隘的一个的民族，好像中国人这样的，你要领受恩典你来我那里拿。我们的救恩就是给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我们自己犹太人。不知道为什么呢，就是我想只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都是唯一一个的解释，就是他是被圣灵的感动，他讲了这番的说话。这首的诗歌，圣经里面所有诗歌的题材都是预言来的。他的预言就是说，这个的救恩不是只是为我们犹太人，而是为什么？是为所有的人。这个就是那个预言了，为所有人预备的救恩现在已经实现了。既然是为所有人呢，就是对于外邦人来讲，这个是一个的启示，即是中文圣经没有翻译到这个字的，这个是一个启示。对于以色列人来讲，这个是一个的荣耀，这个就是个救恩了，这个就是他首诗歌了。 OK， 讲完了，是不是？那跟着呢，就是妈妈玛利亚，即是圣经是这样讲的、sorry， 孩子的父母包括埋约瑟呢，他说因者论耶稣的话就稀奇。喂，为什么你即我生了个 B 啫，我给你抱啫， 你抱完之后，跟住就话我可以死啦，我可以走啦，咁奇怪嘅点解你呢个人？然后就话啊，救恩已经嚟到啦，你系讲紧啲乜嘢咧 ？OK， 西面见到呢个嘅阿爸阿妈希奇咧，二三十四至三十五节，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嘅母亲玛利亚说。本来就是很开心的 ,ok? 是他对着这一对的父母，对着阿 B 有个祝福，然后讲了这番说话。我相信一般的父母都不一定是很开心听到这番说话来的。是讲了什么呢？他对玛利亚说，他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作毁谤的话柄，叫许多人心里面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这个是指玛利亚说，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这个是一些什么的祝福的说话呢？你求其讲两句，哎呀，你长寿一点啦，个仔这个的生生性性啦，啊，咁咪得咯，系咪？神人喜爱的心一齐成长啦，咪得咯。但系咧，即系西面佢冇讲到呢一啲咧，一般人所讲嘅说话。其中一个解释就系佢系俾圣灵充满而讲出嚟嘅。佢所讲嘅说话系咩咧？就系话系讲紧耶稣佢自己嘅身份，系讲紧 who he is。耶稣是一个什么人？他要告诉他爸爸妈妈，而这个是圣灵所讲的，是透过西面讲的，就是告诉他这个的 BB 他将来人们去见到他，去摸到他，跟他一起相处的时候会有两种反应。第一种反应会跌倒，第二种反应会兴起。即这个呢，当然即我们又要看圣经，要解释圣经呢，都是要参考一些不同的参考书，是不是？你当然路加福音你最好就是翻开巴牧师那本的释经书样去看看，是不是？那就释经书告诉我们，在整段的经文里面全部都是讲着应许，而这个应许呢，大部分的经文呢都是在以赛亚书里面的应许来的。而关于耶稣为什么掂到耶稣有些人会跌倒，为什么掂到耶稣有些人会兴起，这个是一个预言来的。那个预言是什么呢？就是跟一个石头有关系，就是说耶稣就是这个石头了。一块石头放在这里，你经过这个石头，你如果没有围绕这个石头在这里，你走过去就是扑亲咯，咁呢个石头就会变成为你嘅 stumbling block， stumbling stone， 系一个嘅绊脚石头嚟嘅。你行过个石头扑亲，咁你就会搞错啊，摆喺度噶，棘亲我啦，系咪 ？OK， 但系如果你行过去见到一个个石头，会，我想攞啲嘢攞唔到，我企高喺个石头上边，呢嚿石头就会承托住我。我人即系我比喻法啦，系咪？我人生就会有被提升啦。嗱，同一嚿嘅石头，佢会成为你嘅绊脚石，令到你扑亲跌倒，还是后嗰个石头会令到你嘅生命得到提升，人生绽放一个嘅光彩，就视乎你点去睇呢嚿石头啦。当然啦，我可以即系俾个。俾个我俾个 call 嚟嘅，以赛亚书第八章，同埋以赛亚书第二十八章系咁样讲啊，即系当然新约圣经都有讲过啊。喺第八章十四节，以赛亚书佢话他必作为圣所，呢个系指神啦，却向以色列两家作绊脚嘅石头，系跌人嘅磐石。向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络，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脚跌倒，而且跌碎，陷入网络被缠住。而 耶稣基督，我们的神是会成为人的圈套，成为人对扑倒的一个石头。这个是旧约的先知的应许。所以当西面见到耶稣的时候，很多人见到你就会跌倒了。但是同一个石头，以赛亚书第28章，他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在石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是宝贵的防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我们这个壳呢，就是中间是没有石柱的，中间四条都没有石柱的，我们就只是靠旁边那些石呢，是去动起出来，有些横梁在这里去支撑住这个的 building。支撑住这个 building 是有些柱在这里，是成为了所谓的防角石，一些即是那些稳固 的一个结构来的。我自己不是 architect， 所以我没什么特别知道怎样，但是这间教会在这里都20多年了，都没倒，是不是？你不用怕，我不是耶稣，我不会完这个，即是会倒的。所以在个结构上面呢，是有一些所谓的即坚固的结构呢，令到中间没有柱，但是可以抵受到这个的风吹雨打的。每一座的 building 都需要有这样的防角石，耶稣就是这个防角石。这个就是整个的故事，是有一个老人家，当他老人家西面来到去见到耶稣，他唱一首的诗歌，就说救恩应许已经实现了，已经来到了。然后见到爸爸妈妈又为这个小朋友祝福，再一次的是讲到这个的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身份是怎么样。在这段的记载里面呢，我们有些什么是可以带落袋的去学习的呢？我们又不可以好像即是学习西面一样，可以有机会再去到这个圣殿。我们都不是犹太人，没有说要有一个期待一个什么的以色列的圣者来到。我们可以学一个什么的功课呢？我觉得看到西面有一样的事情我们可以学习。西面被圣经去记载出来，他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就是他对信那种的信念的坚持。如果你说西面是一个老人家，他的老即是他的 age 不是因为他的年纪的 age， 他的老呢是在于他等了很久，他愿意的不断的在等候。我有一个信念，我就是知道呢，我临死之前我会见到应许的实现，是以色列人的盼望，耶稣会来到，这个是他的信念来的。而被记载下来的西面，就是他不断的去持守这个信念，这一样是你和我可以学习的。你信了耶稣之后，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我们继续去过我们自己每日的人生 的步伐，我们仍然需要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我们每个礼拜的生活都是很 routine 的。我怎样可以有一种的期待的心，就是无论我的岁数有几大，但是我相信我对耶稣基督的这份的信靠，这份的信念，我可以一直的来到去持守，是 keep 住我这份的信心，一直去到我见主面为止。你有没有觉得一份这样样的一个持久力，这样的信心呢？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就在欧洲，就在集中营里面，就救了一批的外国人。 呢班嘅外國人，外國人佢被困咗喺集中營裏邊一段長嘅時間，然後盟軍就救咗佢哋啦，就載咗呢一批人咧，就去到佢哋自己嘅軍艦嗰度。然後因為佢哋餓咗好耐，就 serve 佢哋咧一餐豐富嘅一個嘅 meal 去俾佢哋食。呢一班嘅即係囚犯啊，釋放嘅囚犯都唔係叫囚犯啦，俾人即係拉咗去坐監。有啲係軍人，有啲係平民百姓，亦都有啲係外國嘅宣教士。佢哋就坐喺張台裏邊，見到有豐富嘅美食，大家仲未開飯，望住啲嘢食，突然間唔知道咧，即係邊一個開始。就唱了一首謝飯歌，即是我很久沒唱過謝飯歌，不知道那些謝飯歌是怎樣樣的，即是感謝天父賞賜給我們有這個食物。那麼就開始呢，即有人唱的時候呢，就大家都一起呢去圍著台上的食物，先向上帝獻上這份的感恩。是餓了很久，但是沒有狼吞虎咽就去嚼了那個麵包，嚼了那個三文魚。我有機會再出回來，我繼續的去持守住我這一份的對耶穌基督的信念，我能夠得到拯救，這個是上帝祂自己的恩典。新的一年的當中，我們說去到2018年，你有什麼盼望呢？你有冇会，你会唔会做一啲嘅所谓嘅即系 resolution 嘅嘢嘅咧？仲会唔会做咧？越系电子时间时代，我哋越系忙碌，我哋越系冇时间再去谂新嘅一年嘅当中，我哋嘅人生嘅愿望，你会唔会真系谂下咧？唔需要多啊，你去谂下就系谂一件系为你自己嘅。想一件为你的家庭，想一件去为着你的上帝，会不会在这三个的 area 里面，你自己想一个的 resolution， 一个的愿望，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你是可以去实现得到的呢？千祈不要想得太多， 我做过很多一些的所谓的愿望，只要你在每一个的 area， 你想一样东西，去到2018年底，你去想一下有没有实现，实现了那就够了。你说、啊、我家很多属灵的书，我买了我经常想看的，我想看这三本四本，那你不需要多，你选一本出来。我希望呢，我在2018年呢，我可以看完这一本书，你看得完那就够了。你对于你的家庭有你自己的承诺，是不是有没有想过你可以为你的家庭在2018年有一个什么期待，有一个什么愿望呢？你想一下吧。当然我没什么时间给你现在去做功课去写下来，去想一下在新的一年的当中，既然即西面他在他人生里面都有一些期待，那个期待是可以会实现得到的，只要你肯的话、啊、当然有些不是 out of control， 你想一些你是可以实现得到的。最后你想想，你为了神在个信仰上面有一样什么的期待，可以在2018年的时候是可以实现的。我们见到西面他的愿望实现了，欢天喜地唱晒歌跳晒舞，我们都可以的。新的一年，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几忙都好，你自己坐车也好，什么都好，你为着你自己最少有三个的 area， 为着你自己的生命的成长，为着你自己的家庭，为着上帝，你即是 去写一样出来， 唔好只系谂出嚟，你喺你自己嘅 iPhone X 嗰度吓，写低咗佢。呢一个就系我2018年嘅愿望，你写咗佢出嚟，或者你中意用笔嘅、用纸嘅，写喺你本簿里边，搵张纸仔写住佢，摄喺你嘅银包里边，每一个攞出嚟望一望，望一次。呢样嘢咧，我哋以前即系我不断都系鼓励我自己，亦鼓励其他弟兄姊妹去做。当我哋唔为意，你而家呢个嘅2017年12月，如果去到2018年12月嘅时候，你系有做到记得我呢番说话，你攞翻出嚟睇嘅时候咧，你要发觉到你自己嘅人生系有少少唔同嘅。我哋今日我哋嘅人系陷喺一种咩嘅境况里边咧？就系我哋系冇期待嘅当中。当我哋系冇期待嘅时候，一年一年过去的时候就是这样去过日子了。我们是需要有期待的，就好像西面一样，让我们在祈祷的时候让圣灵好像感动西面一样去感动我们。如果你从来没有想过在2018年你有些什么可以是改变的话，我们在祈祷的时候我给少少时间你自己神的面前去祈祷，我们同心祈祷。我给一分钟的时间你，为着你自己，为着你的家庭，为着上帝，在2018年你可以做一件什么事情。我们在天上面的父亲，我们知道你 是明白我们的心意，你是了解我们的需要，知道我们的挣扎的神。在刚刚那一刻，你的儿女在你的面前，我们有自己去思想我们的生命，神你是知道，你是听到，让我们能够可以不断的进步，在主的恩典的当中不断的成长，给我们有成长的意愿，以致我们能够可以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可以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求主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